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，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？ 所以说这个形象，他既不是山东的，也不是陕北的啊，也可能不是河南的，不是辽西的，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。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，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？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，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，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。 揭开尘封的旧事，闻听历史与回忆，欢迎收听旧闻节目《往事》。 第四集，跟王大哥挪到城里，实在是情非所以。四叔亲自劝他回去，自然是他巴不得的事儿。再说王大哥的身后事和未了心愿，必须得回李甲村才能完成。王大哥给他说过有人暗中保护他的安全，邓财主绝不敢动他一根毫毛。胡护理对王大哥的话从来没有怀疑过半句，这下他准备太岁头上动土，去揪邓财主的茬了。四叔和胡护理将面摊的家当可卖的卖了，能送人的送人，找了一帮子吹响器的，胡护理亲自披麻戴孝送王掌柜入土为安，风风光光地办完了丧事。胡护理又在王掌柜的坟头痛哭了一场，暗地里发誓一定要拿邓财主的人头祭奠王大哥的在天之灵，然后就带着所剩无几的银钱和四叔一块回了李甲村。四叔和胡护理将面摊的家当可卖的卖了，能送的送人了，然后找了一帮子吹响乐的，胡护理亲自披麻戴孝送王掌柜入土为安。胡护理又在王掌柜的坟头痛哭了一场，暗地里发誓一定要拿邓财主的人头祭奠王大哥的在天之灵，然后就带着所剩无几的银钱和四叔一块回了李甲村。李甲村的人都知道胡护理和王掌柜的关系，见了面只是聊他在城里的见闻，谁也不去扯王掌柜那一摊子的事儿。胡护理并不想太暴露自己的意图，也避而不谈王掌柜。邓财主可就派了李三儿过来探望一把。胡护理呢，笑脸相迎，笑脸相送。话题一谈到王掌柜的时候啊，胡护理是轻描淡写的一句带过，说他被杀总有被杀的理由，人死了就算完事。李三儿听了，很是受用，啊，这一回事也就那么搁下了。胡护理呢，也改了称呼。叫四叔叫爹，叫四婶儿叫娘。哎，老两口是孤独了大半辈子，终于听见有人叫他们爹娘，那心里的高兴劲儿甭提了，对胡护理那是百般的疼爱如同己出啊。胡护理闲的时候啊，就陪着老两口聊个家常，逗个乐子，串个门，赶个会，忙呢就在地里没日没夜的干，家里地里全不用爹娘操心。老两口是愈发的感觉认定这步棋走对了。晚上躺在被窝里，老是在梦里笑醒了，见人脸上也有了喜色，似乎那是越活越年轻。胡护理明里没有动作，但是背地里呢，却在做着杀掉邓财主的一切准备工作。王大哥将自己的能耐全都交汇给了他，他有十足的把握将邓财主无声无息地干掉，而不留一些痕迹。但是，怕万一给人发觉连累了爹娘， 因而呢一直没有敢轻举妄动，也该着那邓财主免挨那一刀。胡护理过继给四叔四婶的第三个年头上，李甲村流行瘟疫，邓财主呢偏偏就患了病，医治无效，一病不起，床榻上那是受尽了折磨，然后就寿终正寝，呜呼哀哉了。胡护理得知这回事啊，跑到王大哥的墓边是痛哭了一场，骂了自己一通无用的话，算是了结了一桩心事。自此呢，也就不再蓄谋去打邓家的主意。邓财主一命归天，留下偌大个家业，谁也不管。邓财主只有一个儿子，在城里做绸缎的生意。等邓财主的心腹狗腿子捎信让他回来的时候，邓财主苦心经营一辈子的事业已经给折腾个差不多了。几个姨太太偷了家里的东西，然后带着曾经的地下情人各自远走高飞，玉兰也不例外。当然李三儿没有福气和他比翼双飞，依旧在邓家干他的狗腿子。邓财主的儿子在外混了半生，比邓财主尤其是心狠手辣，吃人简直就不吐骨头。他在家待了两年，邓家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，比之老邓财主在世的时候有过之而无不及啊。大家依旧称呼他为邓财主，心里却比恨老邓财主还要恨他。俗话说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弹指一挥间呢，胡护理在四叔家已经待了五六年，长成了一个虎背熊腰的棒小伙子了。四叔和四婶呢，也不是没考虑过给他娶媳妇儿的事儿。大城县农村的年轻人结婚都早，如果过了十五六岁还没说上媳妇儿的，那就成为大龄青年了。老两口开始的时候啊，还慢声细语的劝胡护理，说要给他讨一房媳妇儿，咱李家呢也算有个后想。可是胡护理根本就无动于衷，嗯啊两声就敷衍过去了。老两口还以为啊他暗地里已经有了意中人，也不怎么管他。到后来眼看快过二十的这个门槛了，胡护理的意中人还是没露面，四婶呢可就按不住心性了。有一天啊，就把胡护理拉到一边，非逼他说到底相中了哪家的闺女，只要是门当户对，一切包在他的身上。可是胡护理呢半天没吱声，最后给四婶摊了底牌，说这回事啊压根就没有，爹妈你们就别猜了。四婶当时眼睛都直了，一屁股蹲在地上，心说我的娘啊，原来是我们老不死的心眼太多。可是四婶一想，小孩也没什么错呀，没必要责骂他。你不找，我和你爹给你找，找来了我们俩做主，吹吹打打一娶进李家门，还怕你不要？四婶的心里是这么揣摩着，那股子无名火呢也就消了。安慰了胡护理几句，看着胡护理呢还是有一疙瘩没一坨的，听得上下眼皮直打架，老人家的火啊可就来了，手里的活计也扔到一边，把那个木墩和胡护理对脸坐下了。胡护理走也不是，挪开也不是，只好耐住性子听四婶说。四婶本来没什么多说的，说了几句，看胡护理呢好像还是左耳听右耳扔，老人家可就找了借口展开长篇大论的教导了。儿啊，不是做娘的逼你啊，孩子长大了谁不娶媳妇，谁家的长辈也不想当绝户头，都想有个后人呢、啊、百年以后那坟头上得有人来呀。你看看咱村里，比你大的，比你小的，比咱富的，比咱穷的，谁还没有抱上娃娃，你咋就不知道着急呢？昨儿个东庄你表舅过来串门子，还说老表姐外甥都这么大，咋还没说个媳妇呢？儿啊，咱家不是娶不起媳妇儿， 要钱咱不比人家少，要人咱的人样也挑不出毛病。哎，你咋就不替你爹娘俩想想啊？你再不娶，让你爹娘咋往人前头站呢？ 老人家说着说着可就动了真感情，拿东家的二狗子比比，再让胡胡里去看新家的三赖子，说是比胡胡里小了七八岁，这小孩都满地爬着叫妈了。老人家越说越激动，越说越生气，话没说到底儿竟然哭了。哎呦，胡胡里一看大事不妙，把娘给惹哭了，赶紧找手帕给老人家擦眼泪。老人家这会儿端上架子了，索性一不做二不休，回屋躺床上把头蒙上了。胡胡里呢，这坐着不是，站着也不是，劝啊又劝不下，只好呢把四叔给叫回来了。四叔正吸着旱烟，靠在墙根同一帮老人闲聊，一听胡胡里说明原因，脸也是耷了下来，边往家走边给胡胡里上课： 儿啊，不是你娘脾气大，你想想谁家的爹娘不想抱孙子啊？二十大几的人了，难道还想打一辈子光棍？别说你娘生气，这两天有功夫啊，我还得跟你说理呢。 胡胡里心说这下可好，戳一个马蜂窝就了不得了，我一下子把两个都给戳了。看爹气哼哼的往家里走，胡胡里没办法，对爹说：爹，不是我不想娶媳妇儿，我怕娶来媳妇儿万一不孝顺爹娘，那还是不如不娶呢，我一个人替二老养老送终。爹的鼻孔里很威严地嗯了一声，胡胡里连忙压住满肚子的话不再吭声了。那个老人家在床上蒙着被子等了一会儿，仿佛听见胡胡里出去了，掀起被子一看，还真是，这个气可是更大了，泪眼婆娑地在屋里看了一遍，一看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可以摔，然后一腔怒火呢也是没发泄个地儿，一气之下举起窗台上的盐罐子就扔到屋当中了。扔完了又可惜盐罐子里的盐和买盐罐子花的几文铜钱，就坐在床上拍着大腿哭了起来。胡胡里和爹挑帘子进屋的时候，发现老娘正哭得伤心处，嘴里还数落着： 你个杀千刀的小畜生，你就不替你娘想想啊，你让爹娘以后咋往人前站呀、啊、你个小畜生。 这老娘啊还真机灵，一看两位进来立马把娘换成了爹娘。老爹一脚跨进堂屋，就看见屋当中满地白花花的盐粒和陶罐的碎片。胡胡里也看见了，心里是扑通扑通的敲敲鼓，呆愣愣地看着老娘。老爹一把就把他拖到床前说： 看把你娘气的，还不赶快给你娘赔个不是。 胡胡里哪敢怠慢，绽开一脸的笑容，帮着老娘擦了眼泪，拍着胸脯给老娘说： 哎，娘，你老人家别生气了，万一气坏了身体咋办呢？娘你放心，我这就让爹去找个媒人给我说媒，保证年底娶过来，娘呢您看这样行不行？ 老娘心里本来就憋在这口气上，一看胡胡里那急得抓耳挠腮的可怜相，心里一热，扑哧一声可就笑了出来。要说这年龄大了找媳妇儿还真难，老爹找人说了三四个茬，不是老娘相不中人样，就是胡胡里看不上脾气。老爹东奔西跑了七八天，脸也是累黄了，腿也跑细了，老娘和胡胡里呢还是不满意，老娘也埋怨他没有眼光没有能耐，连个好媳妇儿都找不来。老爹一气可就不找了，躺在床上不吃不喝跟着老娘怄气。老娘等着抱孙子真是等急了，不找还是不行，可是老爹呢就是不去找。胡胡里自己呢又不能出去相媳妇儿，老娘气得在屋里又摔了一个盐罐子，大哭了一场，倒在床上可就生病起来。这一下子可不得了，再也起不来了。郎中检查了一下说这是老病根儿， 给气一冲又犯了。胡护理是忙前忙后的照料，老娘心里才稍微有点宽慰。每天吃了药就躺床上掰着指头，就算他知道的大姑娘小媳妇儿这么疯疯癫癫弄了好几天，还真给他逮住了一个好茬。哎，话说那天呢，胡护理给他娘喂药，到院子里去劈柴，忽然就听见娘在屋里哈哈大笑起来，紧跟着爹呢也是大笑起来。护理吓了一跳，以为出了什么事儿呢，跑到屋里一看，哎呦，这老爹老娘坐在床上正笑得前俯后仰，眼泪鼻涕都笑出来了。笑完了，这老娘呢还戳着自己的脑门子说，老糊涂了，真是老糊涂了，放着这么好的媳妇儿不要，偏偏要去挑人家的。胡护理可就不明白怎么回事啊，啊，看爹娘高兴劲儿，知道他们俩一定是相中了一个媳妇儿，还没来得及问，老爹就开口了：“ 儿啊，你爹娘可是等着年底儿娶儿媳妇儿啊？” 胡护理看二老的神秘劲儿，明白问也是问不出来，只好说了一句：“一切全凭爹娘做主，您二老就费心看着办吧。”老娘终于找了个儿媳妇儿的最佳人选，去了块新兵，哎，那病呢竟然不知不觉好起来了。老爹又出去跑了几天，回来给胡护理说一切妥当，就等着选个黄道吉日娶过来。胡护理到这时候还不知道要和谁同床共枕，他到底是何方人士，长得什么样，胡护理根本就不知道。旧社会的规格是多，大户人家娶个亲，洞房花烛夜前新娘新郎见过面的不多，一般人家可就不太严格了，一辈子的事谁都不可能等闲视之。结婚以前双方见一次面，相互看看的过程大多还是有的。胡护理也想着该是不是跟娘说一声见面的事儿，又怕这样会惹老娘生气，忐忑着总是说不出口。哎，还好他没问，老娘就告诉他了。原来老两口认为的最佳人选是老娘他娘家的远房侄女。老娘的娘家是曹家坟的，在大城县东北角，距离李家村有10里地，两个庄子都是靠着子牙河往来比较方便。这一村的闺女嫁到那村，那村的媳妇儿娘家是这一村的也不少。老娘的娘家人心没落，嫡亲的娘家人只有一个弟弟，前些年发水也是丧了命。而再远一些的几个哥弟呢，也都是成一家子，平常不大走动。这个侄女的老爹和老娘是一个老太爷，哎，见了面打招呼啊，还挺亲热的。他的双亲也是发水那年没的，他本人呢又没有亲姨亲姑，跟着一个进门的叔叔过，日子过得很苦啊。老两口选中他的原因也是多方面，其一，按辈分，他本该叫胡护理娘为姑姑，过了门成为一家，那是亲上加亲，婆媳之间容易相处。其二，老两口啊也有私心，不忍心将一辈子挣的一点家业留给别人，万一媳妇儿是一个大手大脚的，把家业糟蹋了怎么办？还是知根知底的一些好。俗话说嘛，肥水不流外人田。其三，这个侄女呢也是受过苦的，知道怎么过日子，再说这人的模样啊还说得过去，所以老两口呢想到她以后一拍即合，就开始张罗办喜事了。胡护理对这回事儿也是无所谓，只要能孝顺爹娘，跟他好好过日子就行，人样好赖无所谓，他没有别的意见。大城县的风俗，谁家的小子结婚要提前10天半拉月给左邻右舍打个招呼，一来是讨个喜庆，二来呢找人帮忙也方便。老两口这回可等得心急了，老早就放出口风，让胡护理走东串西，向每一家走了一遍，说是年底晚辈要办大事，帮各位叔伯大娘父老乡亲多多关照。 结婚的日期是定在腊月二十九。哎，这老爹是人逢喜事精神爽，精神头很足，迈着老胳膊老腿亲自跑了二三十里路，吉日一定，李家就连轴转着忙活上。婚姻事在农村很是有些讲究的，办喜事必须得办得规规矩矩，否则会给人留下几辈子的笑柄。这些糊糊里都不知道，老爹是个明白人，今天指使他上城里买一些花布，说是要给新娘子做衣服，还要做几床新被子，明儿又叫他和谁谁一块去看两棵树，说是谈好价钱买回来做家具，后天又让他去采购那些菜呀、酒啊、肉啊杂七杂八的食物，说是请客少不了的。当然这些原材料弄好以后，紧跟着就是找裁缝、找木匠、找厨子，这把糊糊里给忙的被指使的是团团乱转，还总是丢了东忘了西，惹得老娘在旁边抿着嘴笑着高兴糊涂了。老爹这时候啊，简直就是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，运筹帷幄，制胜千里，吆喝吆喝这个，使唤使唤那个，虽然有高兴劲儿撑着没累出病来，那嗓子呢却给喊哑了。老娘帮不上大忙，待在一边别人又嫌他碍事儿，只好躲进屋子里给未来的小孙子缝肚兜。人忙了，这时间自然就过得很快，糊糊里屁颠屁颠的跑了几天，哎，忽然就发现第二天就是腊月二十九了。腊月三十就是年尾，正春节，二十八的时候新年的气氛已经很浓了，鞭炮声像豆子一样在四面八方此起彼伏，大人小孩都换上了新衣服在街上走动，满脸的喜气洋洋，小孩子们拿着压岁钱就像兔子一般飞快地往杂货店里跑。糊糊里想啊，到了除夕的时候就想到了腊月二十九，心里怦然一动，过了明天我就是成年人了，我就会有一个老婆和我一块吃饭一块睡觉。他实在是想不到结了婚还有那么多的内容，但是心里甜滋滋的倒是真的。这天的天气也很好啊，冬天里冷是肯定要冷的，只要不下雪刮风也没什么。吃过午饭，老爹就张罗着亲朋好友一起来操办喜事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，如影随形，无声又无息，触摸在心底，转眼吞没在寂寞里，我无力抗拒，特别是你，我想你到无法呼吸，恨不能立即朝你狂奔去，大声地告诉你，愿意为你，失去世界也不可惜。